子的情意切，落忘了故乡的月，落忘了故乡的人，莫忘了对你的情意真。挥一挥手，我不愿你走，可是不见你回头，你消失在眼中，我无从忍受，此情不知等何时休。 心灵还会颤抖，在大地。 相对心如麻，对面问安好，不提回头路，提起当年时

总是分不清楚爱是真是假，你说你很怕孤独到老还找不到一个他，两个人牵着手一起回家，一起下厨做菜，我在沙发看电视数呀，你的心里话也是很多人心里面的挣扎，一天过一天，感觉只不过是在去赌年华，却没有勇气狠狠爱一下，可我爱却又跟自己说还是算了吧，你想爱就去爱吧，不需要太多想法，就算为爱受伤，但至少有过火花，想爱就去爱吧，没有谁会真的放不下，那些爱的代价会在记忆里生活，准备好了吗？要不要比一比谁的勇气大？爱不分真假，只有付出多少放不放得下，至少要为自己努力一下，心里有什么话对他说，不要再害怕，去爱吧，不需要太多想法，就算为爱受伤，但至少有过火花，想爱就去爱吧，没有谁会真的放不下，那些爱的代价会在记忆里生活，准备好了吗？要不要比一比谁的勇气大？爱不分真假，只有付出多少放不放得下， 如果爱他 至少要为自己努力一下， 如果爱他 记得告诉他你到底多爱他，